你滚！ 我不管，这一次说什么都不管。 臭娘们 儿，你骂吧。下午1:30，仪式开始。道路两边站着日本兵，松井石根骑着马走在部队前方，声势浩荡地由中山门入城，到达国民政府大楼。孟元听到动静，问：“ 他们在干嘛？”“ 鬼子头来了，举行仪式呢。” 过了不久，外面奏起乐来。李长胜见何峰捂着耳朵靠在墙边，问道：“ 这唱的什么？”“ 他们的国歌。” 何峰扯着纱布塞住耳朵，抱着头躺了下去。李长胜一拳砸在地上：“ 狗日的，唱你娘的丧曲呢！” 阿如挪了地方，管理人员让年轻女孩都迁去了女子学院，里面已经是人满为患，到处都是难民。阿如好不容易找出个空地，是原先学生们打水的地方，然而人不多，聚集几个年纪大点的妇女。先前他和孟元带着的粮食太少了，即便饭量少，省来省去撑了不到3天。外面被日本兵占领，发了狂般疯狂杀人，没人敢出去找食物，他们只能靠安全区的粥铺度日。一大早，同住在一个地方的两姐妹就开始煮饭，大锅里只放了一小把米。妇人从包裹里拿出张大饼，撕开粉粉。阿如馋极了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他拿着小碗出去排队领粥。管事的外国人在主持秩序，手里拿着喇叭，看样子忙得焦头烂额。阿如站在队伍最后，长时间未进食，有些头晕，他不敢到旁边坐歇着，后面源源不断来人排队，只好坚持站着，随队伍慢慢往前移动。粥也是稀的没办法，阿如双手捧着碗，宝贝地端到空旷的地方，怕被人挤洒，他一口气喝了半碗，胃暖了，身子也舒服不少。还剩半碗，他决定留着慢慢喝。阿如往自己落脚的地方去，没走远，听到车子的声音，他条件反射地往背处躲，偷偷往外瞄了眼，看见车上的标志才松了口气，应该是鼓楼医院的人。阿如跟着往前走两步，看车里的医生护士一个个下车，没有他的姐姐，他泄了口气，抱着碗回去。路程有些远，阿如洒了一路眼泪，他想谢迟了，估摸算算，两人已经快2个月没见过面了。旗袍店被炸掉后，谢迟就去了鼓楼医院帮忙，本来是要带上阿如的，可他胆小，看见那些残肢就害怕，还稍微有点晕眩。想到这里，阿如更难过了，气自己不争气，不能陪着姐姐，不能帮助同胞。他不想让自己这泪流满面的样子给别人看到，到一个偏僻的墙边蹲着哭。哭着哭着，忽然听到身后有动静，阿如吓一跳，当时跳起来，差点洒了他的粥。 啊，谁？ 没声音了。阿如不敢动弹，看着刚才背靠的铁桶。 有人在里面吗？ 他往左边挪些，仍看不清里头的东西，吓得端着碗就要跑，忽然听到一声虚弱的男人声音：“ 丫头。” 阿如站住脚又折回来，杵在门口问了句：“ 谁啊？” 一只手伸了出来，搭在铁桶边上。阿如心里咯噔一下，他自然认得这是什么人，那袖子再破也分明是我们的军装。阿如赶忙往前两步，往大桶里看进来，就见一个浑身黑乎乎的军人一脸虚弱地躺在里面。日本兵到处在抓军人，阿如左右看一眼，没有看到人，才敢跟他说话。 你受伤了吗？ 男人抬脸看他， 嘴唇一层干皮，像糊了层白面糊糊。 水。 阿如赶紧把自己喝了一半的粥喂给他。男人刚闻到米香，急得抢过碗，一口喝了个干净。他仰着脸，把碗舔了个干净，才还给阿如。 谢谢。 我再去领一碗给你。 别说，看到过我。 我懂的。 夜深人静，大家都睡着了。阿如抱进灰袄，偷偷溜出去。这是他好不容易东拼西凑来的棉花，勉强织成一件不是很厚的棉袄。这地儿又偏又黑，阿如摔了两跤，膝盖磕到石头，疼得整条腿都麻了。他忍着痛不敢出声，赶紧爬起来掸了掸灰袄，继续摸索着往前去，到跟前才小唤一声：“ 哥哥。”你还好吗？ 男人点了下头。他叫刘朝石，是个医疗兵，整个营全军覆没，他的一条腿也被炸没了，好在保住了性命。阿如把棉袄送进去， 给哥哥，你把衣服换了，出去躲着吧。 谢谢。 刘朝石接过衣服道谢，阿如从怀里掏出一块馒头。 来，给。 刘朝石拿过馒头，艰难地啃起来。月亮与明星被弥漫多事的浑烟遮住，人间黑漆漆的。阿如看不清桶里的情况，只能依稀瞅见刘朝石移动间的黑影。他不喜欢这么居高临下的看人，半蹲下去，两手扒在桶边。 你喝点水。 刘朝石点点头，将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，才去拿壶喝水。阿如放下手，背靠着铁桶坐在地上，有气无力地哀叹一声。 听说日本兵昨天闯进神学院了，杀了好几个百姓，今早有个小队要进来，还好被拦住了。 刘朝石无力地掐着壶身，没有说话。 一定得躲好了。